承认上帝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看过上帝，而且他们知道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也知道关于上帝的很多事情，但他们对上帝的认识足以让他们得到永生吗？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九节。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九节，经文说，你信有独一的上帝，你信得不错，邪灵也信，且心惊胆战。为什么邪灵会心惊胆战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跟从魔鬼撒旦，所以他们知道自己有一天一定会被上帝毁灭而感到害怕。是的，从这个邪灵和撒旦的例子让我们看出什么呢？仅仅承认上帝存在，或者是了解关于上帝的一些事情，并不足以让我们得到永生。那么现在我们谈谈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耶稣他曾经在一个井旁向一个渴望得到永生的撒玛利亚妇女做一个见证。当时耶稣对他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四章第二十二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说，你们崇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崇拜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拯救是源于犹太人的。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撒玛利亚人他们真的不认识上帝吗？撒玛利亚人他们的信仰有不少是错误的，比如说他们只接受圣经的头五卷书是上帝启示的，而他们也只接受自己的文本，就是叫做撒玛利亚五经。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其实并不认识上帝，而他们的崇拜也不会蒙上帝悦纳。所以如果我们看在经文的第二十三和二十四节，耶稣就进一步帮助这位撒玛利亚妇女看出上帝所悦纳的崇拜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看这个经文，在第二十三和二十四节，经文说，不过时候要到，现在就是了，真正崇拜的人会用心灵按真理崇拜天父，因为天父正寻找这样的人崇拜他。上帝是个灵，崇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崇拜他。是的，经文里耶稣说的很清楚，我们必须用心灵按真理崇拜上帝，而不是说我们用某个偶像或者是象征物去崇拜他。所以我们看出今天很多人他们都声称自己知道关于耶和华的一些事情，也承认上帝是存在的，但这并不能使他们的崇拜自然而然的蒙上帝悦纳。然后耶稣也曾经说过，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入上帝的王国，但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是的，所以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一定要对上帝的一定要对上帝有深入的理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按着他的要求去生活。那么从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两个例子，让我们对认识耶和华的理解得到了什么结论呢？认识上帝不仅是意味着知道有关他的事，我们还必须深刻地认识耶和华的特质与作为，并且将我们所学到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运用出来。那么现在我们会谈谈我们可以怎么做好深入地认识上帝呢？那么以下会提到四个方法。那么第一个就是要经常地阅读圣经。当然想要深入的认识上帝，天天阅读圣经是必不可少的，但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很难把我们从圣经学到的这些知识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让我们看看亚撒他怎么做。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经文，在诗篇的七十七篇十一和十二节，在诗篇的七十七篇第十一和十二节，经文说，我要回想耶和华的作为，追念你古时所做的奇事，我要沉思你所做的一切，细想你的种种事迹。 是的，亚萨他曾经因为看到很多离弃上帝的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而开始怀疑自己侍奉上帝是否值得。那么当经文说他回想上帝的作为和诚实上帝所做的一切时，他开始改变了想法。他开始意识到恶人的开心只是短暂而已。如果我们看在诗篇的73篇第25节，经文就有说，他对这件事的总结说，除了耶和华以外，地上再没有使他能够喜悦的了。所以我们看出，像亚萨一样，我们也可能面对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到灰心或者是绝望，但只要我们好好的我们效法亚萨，回想并沉思耶和华的作为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深入的去认识耶和华上帝。因此不妨我们在做个人研读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一些问题，比如说关于耶和华经文让我看出什么呢？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加去深入的认识上帝。那么现在我们谈谈第二个方法，就是要努力的去效法耶和华。当然我们知道不完美的人，我们是无法十全十美的去效法天父，但在某个程度上我们仍然可以效法耶和华的某个特质。那我们可以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在创世纪的1章27节说，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去造人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能够效法上帝的。那么在另一方面，保罗也提出一个有力的理由，我们一起看看这个理由，在这个以弗所书的5章1节。在以弗所书的5章1节，经文说，所以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就要效法上帝。是的，经文把这些敬拜上帝的人是做他的儿女一样。我们知道儿女他们都很喜欢模仿自己的爸爸，然后想跟爸爸一样。同样的，真基督徒也会尽力的向天父学习效法他，让我们跟他很相似。因此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试着按照上帝的观点去做决定，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好的结果。这时我们也能够深刻的明白为什么耶和华他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指引去生活。现在我们会谈谈第三个方法，就是要经常的向上帝祷告。朋友之间的沟通越多，友谊就会越来越稳固。同样的，我们跟耶和华的沟通越多，我们跟他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好朋友经常会谈些心事，向朋友倾诉，但有时候我们跟朋友倾诉的时候，他未必能够完全的理解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心情，或者是可能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的心情的时候总是词不达意。这时候我们跟耶和华沟通有这个问题吗？我们知道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耶和华他能够完全的理解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心情。就像圣经说的，上帝连人心里的秘密他都能够知道。所以我们看出，当我们有任何的顾虑或者是烦恼的时候，我们可以尽情的向上帝倾诉，因为上帝他就是喜欢听我们这些由衷的祷告和我们的感觉，我们向他说，然后他一定会愿意的去亲近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要培养与耶和华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知道与耶和华有这种关系的人，他们会知道耶和华仁爱的关注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到耶和华的心情。那么在培养这种亲密关系方面，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们可以一起看看他的榜样。在雅各书的2章23节就有说到，在雅各书的2章23节，经文说，这就证实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从耶和华就算为义人了，后来他得以称为耶和华的朋友。是的，我们看到在经文里，耶和华把亚伯拉罕视作是他的朋友。 所以在圣经里，当上帝说他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一般上是表示他悦纳或者是看重这个人。但当耶和华说把一个人视作是他的朋友，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耶和华很关注这个人，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才会把他视作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他能够做上帝的朋友呢？如果我们看经文呢，说因为他信从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如果我们看第21跟22节，这里说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不是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由于行动才得以称义吗？可见他的信心跟行动相辅相成，而且信心靠着行动才能完备。是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用行动来表明他对上帝是有信心的，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上帝作为祭牲。因此我们看出，我们要培养耶和华亲密的个人关系，就不只是要知道上帝怎样关注我们自己，也要用我们的行动去表明我们认识他，视他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以上有提到这个四个方法，我们可以怎样去认识上帝。我再重复，第一个是要经常的阅读圣经，第二个是要努力的效法耶和华，第三是要经常的向上帝祷告，第四是培养与耶和华亲密的个人关系。好，下部分的演讲会谈到我们可以怎样用我们的行动去表明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请黄宝顺弟兄给出。 圣经在约翰一书2:4道出了认识上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到，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2:4。约翰一书2:4，人说我已经认识他，也是认识上帝了，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了，真理也不在这个人心里，你知道吗？经文很清楚指出，假如人说认识上帝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也就是说，认识上帝的一个至关紧要的部分，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好，我用个比喻去说明认识上帝跟遵守他的诫命的那个关系。你知道或者你认识马六甲有个住宅区叫达曼门拉吗？昨天我们有机会在那里传道。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问小明，你认识达曼门拉吗？我认识，就在那个 mall 后面哦。好，那你就带我去找这个家族，他就住在加兰 M5 大门门啦。好，我们就一起去。那么小明一进入大门门啦，糟糕，里面的路好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要哪里去找加兰 M5 呢？哇，找一找去，找不到这个他要的住家，不但找不到，自己还在里面迷了路，要问人才能够走出来。那么你说这个小明他认识达曼门拉吗？其实不认识。认识耶和华也一样，假如我们说我们认识耶和华，那么你就要认识他的路，也就是认识他的每一个立法、每一个原则、每一项旨意，然后照做他的旨意，照做吩咐去走，也就去生活，去遵行，那就是你真正认识耶和华了。好，我们看古代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上帝显明，但却常常不遵守他的诫命。我们看看耶和华上帝怎样谴责古代的以色列人，在何西阿书八 四章一节跟六节。好，请大家再次把圣经翻到何西阿书。如果你是用这本圣经，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呢，何西阿书四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控告这地方的居民，因为这块土地没有信实，没有忠贞之爱，也没有认识上帝的知识。对了，上帝说以色列人没有认识上帝的知识，为什么呢？他前面就说他们没有信实，没有忠贞之爱。对了，他们竟然忘记了上帝要求他们表现信实，表现忠贞之爱，他们都没有去遵守。好，我们再看看第六节，他讲说，上帝讲说，我子民因为没有知识就必定灭亡，归于成数。既然你弃绝了知识，我也会弃绝你，不要你做我的祭司。既然你忘记了你上帝的律法，我也会忘记你的子孙。对了，所以上帝在这谴责以色列人弃绝了关于他的知识，也是不认识了上帝。为什么他说后面说什么呢？因为你忘记了你上帝的律法。那么这个忘记啊，在圣经里面它的希伯来语的意思是有逐渐的渐渐的忘记。换句话说，以色列不是像失去了记忆力一下子忘记了上帝的律法，而是他们随着时间的过去渐渐的渐渐的没有看出遵行上帝律法的重要性，所以渐渐的就以不加许上帝的方式去过生活了。所以以这个方式来说，上帝谴责他们并不认识上帝，忘记了他的律法。对了，换句话，以色列人并没有以行动显示他们认识上帝，他们行动反而显示他们并不认识上帝。好，所以我们再看看上帝却称赞耶西亚王是认识他的。为什么上帝会称赞耶西亚王呢？我们看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五十六节。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五十六节，这句话是耶和华谴责耶西亚王的儿子耶雅敬啊，他这样说啊，你继续做王，难道是因为你用血松建筑的宫殿胜过别人吗？你父亲，对，耶西亚王的啊，这个耶雅敬王的父亲就是耶西亚，他说你父亲不是同样吃喝却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吗？因此他事事顺利，你知道吗？上帝称赞这个耶雅敬王的父亲，也就是耶西亚王，他是怎样的王呢？他说他伸张公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对，就是他善待那些卑微的人、穷人，为他们伸张正义。好，我们继续看看耶和华怎样进一步论及耶西亚王。在接下来的第十六节，他替困苦人和穷人伸冤，因此他事事顺利。你会句话句话说，认识我不就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对的，耶和华说认识我就是遵行我的旨意，善待穷人，表现怜悯之心，哦，等等。所以换句话说，耶西亚王他有借着行动表明自己认识耶和华。所以从以上的上帝谴责以色列人不遵守他诫命，跟称赞耶西亚王认识他，帮助我们去看出我们在生活上各个方面遵循耶和华指引，就是认识他。 那么要在生活上的每一方面遵循耶和华的旨意，就应该从家里开始，从家里做起。这样我们看看上帝怎样论及在家里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应该扮演的角色。首先我们看看做丈夫的，你可以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五章28、29节，那么请不要关上你以弗所书，我们继续看另两组经文啊。以弗所书五章28、29节，照样丈夫应该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只会喂养爱护，好像基督对待会众一样。对，圣经说丈夫应该爱妻子，怎样爱妻子呢？他说在29节说，就像基督待会众一样。对，他应该像基督一样去爱他的妻子。所以一个爱妻子的丈夫啊，他在公开的场合会往往以尊重的方式去介绍自己的妻子，赏识妻子给他的支持，所以这就是爱妻子一个方面。而在私底下，那么他会常常向妻子表达他的爱意，例如偶尔给妻子一个温柔的触摸，一个拥抱，偶尔送他一份礼物，这都是一项爱的表现。请不要小看这种一点一滴的爱，一点一滴久而久之就会累积成浓情厚意。那么这份浓情厚意，这份爱就像强力胶，能够把夫妻两人紧紧的连成一体，那么夫妻就有力量，有着爱的力量去克服婚姻中的风风雨雨。好，现在我们再看看圣经讲论及妻子要遵守的原则。以弗所书五章22节，以弗所书五章22节，做妻子的该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所以圣经要做妻子的讲座，他说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尊重自己的丈夫。好，我讲一个例子啊，讲妻子可以讲表现对丈夫的尊重。有一个妻子来到聚会所，她突然间高声的向她丈夫讲话，你又忘记带圣经来了，你真是越来越无徒了。你说这个妻子这样的讲话方式有尊重到丈夫吗？肯定没有，对吗？但这妻子可能很想以温和的方式去跟丈夫讲话，但是她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在家里养成这种习惯，高声跟妻子的丈夫讲话，结果不知不觉来到大庭广众，她也会用这种方式跟丈夫讲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遵守上帝的旨意应该从家里做起。我们在家里能够遵守上帝的旨意，私底下能够遵守上帝的旨意，那么到了任何地方，随时随处，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遵守上帝的旨意。那么遵守上帝的旨意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特别是做儿女的。好，所以我们看看圣经怎样论及做儿女的。我们读出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为了主的缘故服从父母，这是正义的，是一条带应许的命令，说要孝敬父母，这样你就必蒙福，在地上得享长寿。所以圣经明明的吩咐做儿女要服从父母，第二节说这是一条命令来的，一条带应许的命令，能够给儿女们所需的保护。第三节说 他在地上就能够享有长寿，所以儿女们听从这项命令就是一项保护。所以做儿女的应该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不论你的父母啊是不是在真理里面，你都应该听他的话，只要他的话没有跟圣经原则有冲突，无论父母是否在你的身边，你也应该听他的话。一个儿做儿子的，每次要过马路的时候，他的父母总是叮嘱他，你一定要走天桥，虽然这天桥要爬很高的楼梯上去，然后走一段路又爬很高楼梯下来，不过你还是过这个马路，一定要走天桥，不要就这样走捷径横过马路。所以有一天他放学，他记住父母的话，走天桥过马路，他的同学却取笑他，哎呀你这胆小鬼，直接过去就是了吗？何必又爬上又爬下这么辛苦。但是他记得父母的吩咐，他还是走天桥过马路，走走走走到上面，砰一声他听到，为什么呢？取笑他的同学横过马路被车撞倒了。对了，这就是听从父母，听从圣经的话给我们的保护。这保护还是事小哦，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做儿女，没有听从圣经吩咐，上帝在上面看着会喜欢吗？会高兴吗？肯定不会，他会说这个人，这个做儿女的不认识我。所以做儿女的即使父母没有在你身边，也要听他们的话。好，对了，所以假如我们真的认识上帝，我们也会跟认识和爱戴他的人交往，这是另一个我们可以以行动表示我们认识上帝。因此假如我们跟上帝不悦纳的人来往，就会让我们跟耶和华渐渐的疏远，这些朋友会让我们跟他疏远，跟他关系疏远，渐渐的我们会忘记像以色列一样忘记遵行上帝的律法了。还有那些有不信父母的，有不信儿女的基督徒，也要小心衡量你应该花多少时间跟这些亲人交往，应该在什么时候跟他们交往才适当。对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继续的以爱戴以认识上帝的人交往，而我们爱耶和华所爱的人就表明我们爱上帝了，而我们以行动表明自己真的爱上帝，就会成为上帝所认识的人。所以成为上帝所认识的人意味着上帝会悦纳我们，你在上帝眼中会是很宝贵的，假如你是上帝所认识的人，而且耶和华会忠贞地爱他所认识的人。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就来认识耶和华，你不断地加深对耶和华的认识，上帝看你就会越来越宝贵。当然你也有机会永永远远去学习认识他的知识。